Oh, no.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level. 每一个词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读的。 嗯。 但上这个上一节的选项嘛，上节课这选段吧，确实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 嗯。 I can do all the Zoom moves. Well, if we don't try, we will never know, will we? Yeah, it's just, maybe we can find something more suited to my level. 隔身一点点，彼此让一让，这样让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完整。 嗯， 句子上的每个单词也一样啊，每个单词都会变形，有的变大点，有的变小一点，对吧？有的甚至被对， 有个主次之分， 对， 一些不重要的词要给它可以快读， 对， 没问题，但是一些关键词你必须要凸显出来， 没错，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课堂当中 愿意坚持的人，他出了一些小问题啊小错误都会自行的纠正掉，只要坚持听正确的东西就不是问题。 嗯嗯，没错没错，这个坚持听唱吗？你不会唱你也会哼哼了、 啊、 你觉得你会跑调吗？你肯定不会跑调、 嗯、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 老是说哎呀语音语调怎么学呀、啊、你先听 在他身上啊，能量的开关。 其实很多人都不解为什么乌龟大师会选到 Paul、 嗯、 为什么会选到他。天的这一段 How's Shifu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my 现在就开始来学习。 好， 第一句话 Paul 说师父怎么能把我变成神龙武士呢？ How is Shifu ever gonna How's Chief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然后呢他自己正好把自己的肚子拍了一下，结果肚子就开始呜呜呜。那么我看到了我和 dragon warrior 能有啥关系呢？所以他第一句话的关键词落在了这里啊 ,me, dragon warrior。 这里有一个层次，然后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是另一个层次、 嗯 啊、把这个分出来了，然后你再看细节，前面那个 how is 负责任的拍照片，对吧，排在一起，正确的方式就跟这个一样啊，比如 how's Shifu how is 说起来 my name is舒服。How's she ever gonna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再听原音。 How's Shifu ever going to turn me into the dragon warrior? 哎，第二句来了。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这句话关键词 five I'm not like the five 关键词句中几乎是没有停顿的降调啊啊！注意 not like 也应该算进去不像那五个人 不那五个 对 第二句再听一下 规律啊，否定词在句中的特点，节奏变快啊，然后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呀？句中关键词的作用，它不是第一层关键词，也一定是第二。 好，但是它所谓的这些长项，我们是我们通常以为的， 嗯， 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在我们的常规思考里认为的这种。 No venom 停顿啊，间隔的停顿正常那注意 I've got 失去爆破 T 不发音啊 I've got no claws 嗯，来看这个词儿啊其实它就是 thing 的一个口语当中的特别有趣的说法 嗯， 它就是表示物体事件跟 thing那 th 音是要 嗯， 舌头是要伸出去的， 要处理一下哈。对，我们看这句话 ，even mantis have those things 啊，这句话， 或者你，或者你要不你说哦，我故意要读 has those things， 这句话就失去了一种语言该有的美啊。 那我们。它是一个 z 音然后 those 是 th 音然后 things 还是 th 音、 嗯、 所以它是两个 th 音的连读 其实都有点什么呀消极啊，它自身能量明显不足然后它也期待着什么呀得到对方的这个同情 啊和支持 Should just quit. 那也许我就应该放弃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干脆就 这几个关键词在读的时候呢，大家能感觉到 maybe 这里面刚才有一个单词是 just quit。这个单词虽然不长，但句子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在前面还是。 Quit.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And go back to making noodles. 哦，这个 back 还有一个。 对。 哎，但是它这里没有重读哈。 嗯，有一定程度的重读。我们看 maybe. 该放弃了， 打退堂鼓，这个时候基本就属于要投降了啊！举手， 然后举手投降了。好了，接下来这几句话就全部是乌龟先生的了。 Let's do， 做还是不做？ 那这里怎么处理呢？这种话， 其实我觉得这种话呢，就是在老外交流当中，我觉得有些看似。一个米饭人爱吃米饭的，对吧 ？He's a night person. He's a night person. Night person， 夜猫子。所以在语言表达，对呀 ，noodles， don't noodles。那么它的文法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是表达的核心的精神。 听一下他这语气哈 ，Queer。对，就是这么奇怪，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没法直接那么翻译。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好，本句的关键词 concerned。注意，其实上来这句话就是往下压了一下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and what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and what will be。 对，是。 是不是像唱歌一样 ？You are too concerned。他其实。 生活中这句话是完全要必须背下来的。 对，这句话要劝人真的挺好的，这是属于金玉良言的。 是的，是的。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在当下讲了四个小时，你要活在当下。 后来听明白了吗？ 没有。 简单的说，就是现在。 A man without past, without future. 一个人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其实呢，别太关注过去，就是告诉对方，但有了。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耐心地开导着。 History, yesterday, 关键词 Tomorrow is mystery, is a mystery, mystery, 关键词 Today is a gift, sweet.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这句话大家下来好好的去模仿一下。 对。 模仿一下，争取把它说对了。而且 读一遍你感受啊 Yesterday is history. There's a saying, yesterday is history. 我们都知道 yesterday 是 history, 对吧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Present 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表示礼物。 嗯。 说完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妈妈还是悄悄的用那个喉音说出来的。 对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神农武士， 嗯， 所以你别去想那些没用的， 对， 不要去患得患失， 对，不要关注那些你没有的，也不要 Dragon Warrior. I mean, I'm not like the five. I've got no claws, no wings, no venom.Even Mantis has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 好，我们看从头开始，读完一句话，我们把关键词凸显一下啊。Back making noodles.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关键词几乎都是关键词。和连词，连词啊以外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Why called present? 嗯，通过这个小。在生活中经常你看明明比如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上着班啊或者是在路上、嗯、或者是坐着地铁啊什么的哈、啊、 这句话跟大家共勉哈、啊、别太过于担心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嗯因为呢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